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一年前，我们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如今，我们一岁了，创造982。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开播1周年系列活动即将开启，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免费领取缤纷礼物。6月26日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聆听青春，见证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赢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Thank you。 北京时间的12点01分，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欢迎在中午的12点到13点收听收看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特别节目。 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左小美。我们982游戏世界杯是由团市委大学生部和北京青年广播共同策划推出的，这也是青年广播在6月26号台庆1周年之际，为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来特别送出的策划和惊喜回馈。 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特别的特别啊，这不是今天的节目很特别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端午节假期放完以后的第一天，想必很多的球迷朋友们应该是在端午节假期的时候享受了世界杯的盛宴啊。 是的， 凌晨两点的节目也都可以看啊。 是，但是不知道昨天凌晨两点看完这个世界杯的小伙伴们现在还好吗？ 对，是的啊，这今天早晨上这个一看，怎么那么都是这没精神啊，是吧？老板应该都挺生气的啊，不过也挺开心啊，端午节能够看到很多的这个精彩的世界杯的比赛。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主题就是982游戏世界杯一球成名。 没错， 下面来介绍一下今天三位到场的嘉宾，分别是白青阳啊，足球评论员，爱踢球啊，这个从英国留学毕业归来啊，好像也喜欢阿根廷队是吧？ 啊，对 啊， 也是因为这位也是阿根廷球迷吗？ 对啊，对，这就 现场非常激动。 对，马上就得介绍一下这个另外一位阿根廷的球迷啊，王博啊，也是我们这个北京电台的著名的编辑记者， 是大记者大编辑。 对，接下来是我们的足球游戏资深玩家，也是一位球迷鲍松岩啊。 Hello， 大家好。 松 岩是喜欢什么样的球队？ 这两位都喜欢阿根廷了，我觉得我不说阿根廷，一会儿 冰岛是吧？ 哎，别说，我觉得这几天还真的有很多小伙伴都被冰岛的那个神级门将圈粉了。 对，圈粉了啊！这个号称是一个导演 啊， 但其实不是啊， 但其实 是一个谣言 啊， 是吗？ 辟谣了啊。 其实本职工作就是足球， 他是丹麦联赛的一名职业门将 啊， 人家副业是导演啊， 但是 可以这样说， 对，他是业余导演。 网络上铺天盖地都是他手持摄像机的那一张照片。 对对对，因为他是。为冰岛拍的世界杯的那个可口可乐的官方广告 啊， 所以也是一身技能，非常 没错， 一身技能啊， 没错。那 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吧。 是的，那我们互动方式呢，您可以关注青年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看我们982游戏世界杯的视频直播和回放了。另外呢，在优酷视频的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游戏对战画面，欢迎您随时通过弹幕来跟我们互动啊。那如果您不方便看视频直播也没有关系，您可以搜索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也可以收听我们982游戏世界杯的精彩解说。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在世界杯赛场上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最帅或者最美的场景是什么啊？ 反正在咱们直播间目前最美的场景就是美哲啊， 就是小美我是吗？ 对， 就像一朵盛开的红色的鲜花。 没错，今天可能收音机前的朋友，这个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啊，这个当然看视频直播的肯定一眼就能看到了。 你看一下我的眼神，你再决定你怎么描述。 对，今天美哲的这个刚才问我啊，说这身衣服是什么队啊？足球队。我还真是没说出来啊，一直是纳闷这是什么足球队啊，大家可以给一个特写让导播老师啊，反正这个截止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队，后来这个美哲提醒了我一下我才知道是比利时队， 没错。 所以你就是这么快就把正确答案公布了。 对，是的。 所以不知道我们的收音机前以及屏幕前有没有比利时队的粉丝小伙伴哈，也可以通过弹幕跟我们互动，那我们现在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天哪！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982游戏世界杯。大家好，我是小美。 我是主持人张悦啊。这个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昨天的比赛吧啊，昨夜今晨的比赛啊， 三场比赛啊， 让这个青阳啊来给我们先点评一下啊，第一场是瑞典对韩国， 这场比赛应该算可以说是欧洲的一个二流的球队和亚洲最顶尖的一流球队之间的对话，然后呢，这场比赛其实啊，老实说，看了比赛之后，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应该也有感受，就是这场比赛的技战术含量其实不高。就是双方的失误非常的多，而且明显的可以感觉出来啊，这个瑞典过于依赖身体，然后韩国虽然也想要用身体跟瑞典对抗，他们的踢法很脏啊，但是可以感觉出他们明显力量不足。然后韩国昨天有一个点要说的，就是韩国最后有一个在禁区里面的犯规，最后被视频助理裁判，这个新本届世界杯新出来的技术， 新增加， 然后判罚了一个点球，这个点球这个判罚其实啊有一个轮回的说法，因为2002年的时候，虽然我们不好说是一定是有什么内幕，但是韩国队确实逃过了很多比较明显的肮脏的犯规的判罚。 所以在本届世界杯引入了视频裁判的技术之后，也可以更加保障我们的比赛是公平公正的。 没错， 还挺酷的，反正就是主裁这个吹了哨说我过去看一眼啊， 没错 到场外跑去看一眼，跑完回来以后也特酷，吹个哨点球， 像黑客帝国一样， 对啊，特帅啊。这场比赛是瑞典对韩国啊，是瑞典是以一个点球1-0啊赢了小胜韩国啊。接下来的比赛是在昨天晚上11点啊，这个举行的比利时对巴拿马的比赛，比利时是3-0赢了巴拿马啊。青阳怎么来看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老实说啊，即使前两天出了这么多的这个冷门，像德国输给墨西哥，阿根廷平冰岛，但是这场比赛真的没有任何悬念。巴拿马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而且他们晋级世界杯其实是靠着一个并不存在的进球，是一个幽灵进球进的世界杯，所以他们老实说他们位置本来应该属于美国，但是他们进来了，而且他们的水平也确实跟比利时这个豪华的阵容没有办法比，然后这场比赛过程其实也比较的符合大家的预期， 上 半场就开始 0-0， 对，但是狂轰滥炸没有打进，下半场比赛主教练马丁内斯做了一个小调整，把英超上赛季差点拿了最佳球员的德布劳内提前让他去更多的参与到进攻，果然因为巴拿马的实力比较弱，然后阿扎尔和德布劳内两个人一起发挥作用，最后顺利的把比赛拿下了。 是的， 反正整个场面来看是比利时压着巴拿马打， 对， 但是整个这个球迷的这个现场来看是巴拿马的球迷比较多啊，因为毕竟是第一届、啊、 没错， 我就想如果咱拿除了2002年咱中国去了一趟啊，就是想如果今年咱们中国要是真去的话，我相信小美和我也不会坐在这儿了，应该也 在 去俄罗斯 的直播间 了，真的那种兴奋劲儿确实，您第一届参加比赛，是的啊。 接下来的是今天凌晨两点突尼斯对英格兰的比赛啊，是英格兰是最后时刻绝杀2-1赢了突尼斯啊，你怎么看青阳？ 这场比赛英格兰依然是一开场就贯彻了他们上个赛季快乐足球的宗旨啊，就是斯特林和林加德两个人疯狂的浪费机会，但是这场比赛确实英格兰展现出了一些以前我们看不到的英格兰的特质，比如说他们的传接球其实很成熟，这场比赛然后包括他们的心态不像以前的英格兰那样容易焦躁，像10年世界杯兰帕德在那个进球被著名的幽灵进球被吹掉之后英格兰就崩溃了，最后大败给德国，所以至少这场比赛包括在沃克一个比较愚蠢的失误导致了点球丢分之后，英格兰队的心态其实还是比较端正的，最后也如愿啊，这个所谓的大英帝星凯恩最后成功的绝杀，然后保证了胜利，这个也映衬了98年世界杯，当时英格兰著名前锋阿兰席勒也是他的第一场世界杯，也是对阵突尼斯，也是梅开二度。 嗯，就是最近在朋友圈里经常流行这样一句话，说阿根廷、德国、巴西这样的强队呢， 大家都很方， 对，反正就没赢啊。就是英格兰在90分钟那个绝杀的时候，之前的时候，大家也在预料说，英格兰也得打平。 但是英格兰不一定算强队啊， 对对吧？ 是近几届世界杯表现其实都是很欠佳的， 欠佳啊。青阳总结一下吧，这个昨夜今晨的这三场比赛，你觉得哪一场是技术含量比较高的？ 要说技战术含量比较高，我觉得比利时对阵巴拿马，因为比利时体现出的这个水平还是明显要高于小组其他对手，包括英格兰。英格兰青春有余，但是成熟还是就是配合传导啊等等这方面还是要有一些差距。 那说了这么多哈，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小小的视频来看一下昨夜今晨三场比赛里面的精彩看点。 力量很足，但是缺少旋转，皮球没有下坠。这是德布劳内终于有一次尝试射门的机会，德布劳内自己直接打了球，越过人墙之后高度是够了，但是下坠还是稍稍的有一些欠缺，而且角度呢也略有偏差。 他们的头号球星孙兴民， 在英超的热刺俱乐部上赛季表现非常抢眼， 人球通过黑下主导犯规了， 这位裁判和主裁判看的都非常清楚， 德兰皮策老将啊，正面防守没有问题，但是转身啊真的是有点吃力， 这个球没有直接打远射，在禁区内犯规， 而且这个球并没有越位，贝里应该是从不越位的对纽约的这种后插上，这也是这个啊为什么选择赵贤佑的一个主要原因，球门的反应，球门内反应非常快， 看他们这次能不能够抓住机会。 哎呦，顶在中路， 真有威胁啊， 又是门将赵贤佑， 外脚被传到后点，头球攻门， 卢卡库终于进球，是韦斯利在左侧连续的配合之后把球突然间打到了后点，最后的这脚传球很具有隐蔽性，卡扎尔把球打到了罗马球队的身后，卢卡库左脚把球搓起来，有了莫德斯和卢卡库两个人的跑位使得巴拿马队的防线不敢完全的收向中路，卢卡库独中两元， 角球 中路超球，再补上球进了，马蒂凯恩， 这是五号斯通斯和马奎尔两个人都争到了这个落点，在六码线外头一点顶的质量非常高， 中路头球 门神超超超进了，又是马里凯恩， 在中路又是马奎尔的争顶。 好的， 刚才给大家复盘了昨夜今晨的三场比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以及明天凌晨的三场比赛，他们分别是今天晚上八点是哥伦比亚对阵日本，今天晚上十一点是波兰对阵塞内加尔，以及明天凌晨两点钟是俄罗斯对阵埃及。那在我们节目上半场要进行的第一局对战呢，就是由我们的王博和鲍松岩分别操控哥伦比亚队和日本队。那我们现在可以把画面交给我们的这个游戏画面端哈，问问我们两位选手现在怎么样，心情如何，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希望。 王博是代表的。 我代表的是哥伦比亚队。 哥伦比亚队。 然后这个。 我代表的是日本。 日本队啊。期待你们这场比赛的 是我们 胜利啊。 字幕稍微有点问题，哎对，可以调整一下哈。 可以调整一下啊。 那既然两位准备好了，我们现在就开始第一局对战好不好？ 嗯。 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比赛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像非法18里面他会把每一个这个比赛的场地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像今年俄罗斯世界杯好像是在十几个体育场分别进行 12个。 昨天的那场比赛好像是这个瑞典对韩国的比赛也是最后一个球场亮相。好，现在比赛开始了。 好，那么现在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啊！现在是由日本队开球，日本队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进攻，哥伦比亚身穿黄色球衣，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进攻。我们现在看日本这个在左路拿到球权啊，然后渗透到中路，传到禁区里面，这边哎，这边有机会，是禁区弧顶处的一个帽顶，哥伦比亚这边，不过这个危机解除了，最后是角球。哎，用这个解说其实节奏要比我以前说正式比赛时候真的要快得太多了。看这边依然是外围日本队传到左边，我们可以畅想一下今天晚上当两支球队要真的踢比赛的时候会不会像我们现在游戏里面进行的这样的局面。 开场就已经 这种局面我觉得不会出现。 因为日本在开场7分钟都是围着哥伦比亚打的是吗？ 对啊， 这个原因。哎，这边哥伦比亚也有反击的机会，看掉到右路，这边还是日本拿下了，没问题。这场比赛我们也关注一下，不光是游戏里，今天晚上也要关注，就是哈梅斯·罗德里格斯的表现。他是现在在拜仁，然后以前是皇马，从皇马租借到了拜仁。上个赛季呢在拜仁的发挥其实可以说是也可以说比较出色，在最开始的时候可能融入有些问题，他是在皇马没有能够博得齐达内的欢心，最后前往了拜仁，不过依然是现在哥伦比亚的第一球星。而且在14年世界杯呢，哈梅斯是打进了当年获得了足坛的最佳进球奖，就是普斯卡什奖当年度的，所以也是在世界杯赛场一举成名。我们看他现在回到世界杯，也就是说要回到他梦开始的地方，看看他能不能够延续14年的发挥。这边是法尔考，哎，法尔考过掉了最后一名防守队员，看看有没有打门的机会。 哇， 这个是擦着门柱偏出了立柱。法考刚才这脚球的发挥有一点像他在曼联时期啊。这边守门员非常稳定的把球拿住了，看看日本有没有反击的机会，一个转身摆脱。这边往前突的时候可能支援的队友有些少，在左路的突破，看看有没有传中的机会，还是回过扣过来往中路扫。其实今天如果我们要说现实中的这场比赛呢，哥伦比亚队的实力还是要明显的强于日本队的。日本队也许我们在印象中他是亚洲跟韩国可以说是并驾齐驱的一哥的这样一个地位，尤其是东亚区他是领袖，对对对，这样一个身份。但是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日本队内部不光是内部，包括技战术层面也遇到了很多问题。首先是在世界杯还不到半年的时间，他们突然更换主教练，当然了没法跟西班牙临阵更换洛佩特吉相提并论，但是日本队确实在这个球队的构建方面存在了很多。哎，这边哥伦比亚有一脚射门的机会，看看还有没有第二波进攻。哎，这是一脚铲射，非常非常的灵动。 所以现在我们的哥伦比亚队拿到了一球。 也就是 这罗，果然是这罗完成了 破门。如果今天晚上这一罗能够如愿打入他的第一球的话，那么也为他的世界杯开了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头。 是， 看这边是非常灵动的一个铲射， 看看我们今天晚上是不是预言帝哈。 所以王博操纵的哥伦比亚，别看控球率不是特别高，但是效率很高。 对， 主持人问我代表是哪支球队，我差点脱口而出代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队。 代表 RBC。 这边日本还是日本控制球权啊。其实这个现在场上的局面也比较符合球迷们对日本队的看法。日本队一直以来都是打一个传控足球，他们包括中场其实也有很多传控大将，当年比较久远时期有远藤保人啊、中田英寿这些中场名将，然后现在也有像本田圭佑啊，包括像现在仍然在多特蒙德效力的长相还比较清秀的香川真司，这个他们都是传控方面的能手。然后日本队一直以来也打的是一个比较流畅的传控足球，当年在2010年世界杯的时候，他们也成功的闯入了世界杯的16强，在小组赛中更是1-0战胜丹麦。我们联想到今天刚刚结束的这个昨天刚刚结束的韩国对阵瑞典的比赛啊，哎，这边直传球稍微有些大了。我们联想到昨天凌晨刚刚进行完的这个瑞典对阵这个韩国的比赛，我们其实可以意识到，对于韩国呀、日本这样的东亚球队来说，想战胜尤其是北欧球队，身体强壮而且这个战术纪律性非常强的这样球队，当年1-0丹麦，对于日本来说是多么神奇的一件事情。当时是靠着本田圭佑的一脚任意球。所以可以见，日本队在2010年，包括在2014年的水平还是相当高的。但是2018年呢，日本队遇到了很多问题，包括这些球员也都年龄比较大了。本田圭佑已经打了第三届了。这边中场结束的时候，哥伦比亚1-0领先日本，其实不算太出乎预料的一个比分。那么现在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哥伦比亚队开球， 看看下半场我们的日本队能不能扳回一局。 其实感觉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游戏里面的它的这个设置是不是和这个现实中的球队的设置一样，就感觉哥伦比亚的启动速度好像更快一点。 对，它是每个球员都按照球员自身的特点会有这种数值。 对，哥伦比亚队这些球员包括在，因为我解说了前两届的美洲杯，然后也比较仔细的观察了哥伦比亚队的发挥。其实哥伦比亚的两个边路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就是哥伦比亚队在打反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前两天啊在战胜德国队比赛中墨西哥的发挥。其实哥伦比亚队不光融合了墨西哥的反击，而且像以J罗为首的包括法尔考啊、像巴卡这些前场队员，他们本人也拥有远比埃尔南德斯还有拉云更加强大的个人能力。所以哥伦比亚队我们可以说是拉丁美洲非常强大的一股势力，在前两届美洲杯呢也如愿的冲进了4强，当然了，一届美洲杯是输给了阿根廷，然后另一届美洲杯也是最终在4强出局，并没有能够冲入决赛。那两届美洲杯呢，都是智利和阿根廷冲入决赛，然后，最终都是智利在点球大战中战胜了阿根廷。 所以说，其实像南美的球队，和这个咱们的东亚的球队相比的话，青阳，你觉得他们？各有各的特点是吗？ 各有各的特点是肯定的，但是从整体无论是身体素质啊，包括个人能力，还有就是小技术这些层面，肯定是拉丁美洲更加强大一些。如果要是说东亚球队有什么，看这边有机会，这边是哈梅斯，又是一脚射门打到了立柱上，非常可惜。还有第二波，看禁区外围，在外围打门，这个是被直接封堵出来。这次进攻也终结了，这边日本队看看有没有反击的机会。如果说东亚球队啊，有一些什么方面可以跟拉丁美洲包括非洲球队还有北欧球队可以跟他们抗衡，或者说拿什么跟他们比的话，我觉得是战术纪律性。拉丁美洲和非洲足球呢，其实都是大家印象中比较其实他们在现实中体现出来的确是可能个人的层面更高一些，战术层面呢有的时候会显得比较自由，然后有的时候防守方面呢可能比较零散，然后进攻层面呢 更依靠天赋而不是战术纪律，这个跟包括欧洲球队呢是形成比较鲜明的对比的。所以东亚球队其实完全可以依靠大量的训练还有这个集训来提高默契度还有战术纪律性，包括他们拼命的程度，这些是东亚球队可以拿来跟拉丁美洲还有非洲球队抗衡的最高的可以说是秘籍吧。 嗯嗯，就是那意思，就是咱们亚洲人勤劳呗， 可以这么讲， 是吧？对， 集体意识嗯。 这边还是哥伦比亚队成功的抢断啊。 而且亚洲球员是不是普遍身材来说会比较灵活一些，包括在转身的速度方面？ 没错，其实我们看包括像香川真司，日本队的香川真司啊，本田圭佑，包括像昨天这边看有单刀的机会，但是这脚打门 门将扑住了， 力量不够。包括像昨天我们看到韩国队的孙兴民啊，他们其实都是速度快，然后技术好，然后身材比较的跟对手比起来比较矮小，但是其实昨天有一个画面比较精彩啊，就是孙兴民对瑞典队的后防核心包括也是他们队长格兰奎斯特，这个孙兴民一个转身一个加速，格兰奎斯特根本追不上，因为太快了。所以这个就是东亚人在有时候面对比较笨重比较高大的欧洲球员和非洲球员时候的也是一个利器。这边日本队有打门的机会，这个模型做的让人比较要认出球员可能比较困难啊。嗯、 好吧，中场结束了，下半场结束了， 下半场已经结束了。 来，我们来看全场比赛结束啊，现在是哥伦比亚队依靠这罗的一脚比较灵动的卧射倒地卧射，最终将比分定格为1-0。其实我们如果猜测啊，这场就是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如果也是这个比分，其实我们会觉得不是特别的出乎预料。 嗯， 所以我们第一场比赛是以哥伦比亚队的胜利告一段落。 没错啊， 是我们这个 等于是 王博 率领的哥伦比亚队 取得了胜利 啊、 恭喜王博。 对，这个也辛苦青阳了啊，这个、 没事没事。 然后也希望我们的松岩可以在下半场的时间里面好好加油，好吗？嗯、我们还有两局比赛，所以现在胜负还很难说呢。 对，但是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松岩和王博现在的感受啊，你们打这场比赛的感受分别是什么？ 其实从纸面上的条件上来说应该是哥伦比亚还是要强一些的，所以说我在这选队上也占了一定的优势吧。然后哥伦比亚的打法其实就是这种南美特别传统的打法，它历史上也出过很多的精彩的一些球星，像金毛狮王巴尔德拉马，然后像现在的这个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所以说我觉得哥伦比亚这届应该还是会踢得不错的。 嗯，松岩怎么看？ 我是觉得这场比赛我整体来讲是想稳着打一点，但是虽然感觉上我一直在控球，实际上其实他一拿到球开始进攻的时候我是开始反而有会有压力的 啊， 所以说最终还是丢掉了一球。我觉得还是因为这个状态我觉得上没有调整过来，下一局的话我觉得就需要好好的来再比一下。 感觉松岩那个是打的是地面传球啊，这玩的是控球，那个感觉王博的哥伦比亚是简单粗暴啊，直接长传冲掉， 也非常有就是各自国家的一个特点哈。 嗯， 那在下半场的时候，我们的松岩会执掌波兰队，我们的王博会执掌塞内加尔队。 嗯， 那现在还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让我们的青阳再来给我们简单复盘一下刚刚进行的这局对战。 嗯，刚才这场比赛呢，其实我觉得，日本队是很好的体现出了自己的特点啊，就是长传，就是短传。然后哥伦比亚这边其实也是，结合了哥伦比亚一直以来比较擅长的这个反击球、快速反击的这样一个机会。然后包括其实哈梅斯的进球，非常明显的体现出了哈梅斯的自己的特点。 嗯， 对，我们可以预想啊，今天晚上也许也是这样的局面。 嗯，就是我感觉也差不多是这个比分， 所以大家都觉得可能实际的比分和我们刚才游戏里面进行的不会差太多，是不是？大家也是比较一个普遍看好哥伦比亚队。 没错，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在世界杯这个比赛当中，你印象最帅或者最美的一幕是什么？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在优酷直播中找到982世界游戏世界杯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我们进行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以后接着和大家 踢球 啊， 聊球。 下面一场比赛，这个是鲍松岩率领的波兰队和王博率领的塞内加尔队， 我们稍后回来。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特别节目。大家中午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张悦啊。如果大家想和我们进行互动的话，可以在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说在优酷直播里找到982游戏世界杯啊，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 是的，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嘉宾。首先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嘉宾白青阳，欢迎青阳。青阳是资深的足球评论员，看了上半场节目的小伙伴相信也已经深深的被我们青阳的这个解说的功夫所折服。 对啊， 那今天参加我们游戏对阵的两位玩家呢，分别是王博，欢迎王博。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鲍松岩，欢迎松岩。 Hello， 我是松岩 啊。那在下半场节目当中，我们的王博和松岩还会进行两场对战游戏。那刚才也跟大家稍微预告过了啊，第一场就是波兰对阵塞内加尔。那我们现在把画面可以切到游戏端，可以看到两位玩家现在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的松岩使用的是波兰队，王博使用的是塞内加尔队。那我们现在开始第二局游戏对战。 这场比赛应该是在今天晚上的11点，是真正的真实的比赛，是波兰队塞内加尔，是晚上11点。 是，现在已经进入到即将进入到游戏画面啊，我们进球场了。我们略过唱国歌的环节哈、 我们看到镜头里是莱万。好，那么上半场比赛开始了，是塞内加尔队开球，是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进攻。波兰呢，还是他们的红色球衣，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这场比赛呢，可能大多数球迷，包括没有那么资深的足球迷，第一反应就是这两个国家存在感好低啊。一个是波兰，然后塞内加尔 很熟啊， 对，就更没听说过了。塞内加尔，波兰好歹还听说过，但是这个我们也要说了，这场比赛看起来好像没有任何看点，但其实不然，两支球队拥有一名在国际上 非常非常强大的前场队员，在波兰这边呢是拜仁慕尼黑的主力中锋莱万多夫斯基，然后在塞内加尔这边是利物浦的尖刀马内。哎，这边果然啊，塞内加尔队已经创造出来了一个，这是索乌，已经创造出来了一名一次非常有威胁的进攻。索乌当年是跟这个国安有传过很多的绯闻啊，但是最后没有成型。我们看这边是波兰队在控制场上的局面，所以今天晚上的比赛啊，这个我们可以预料到两支球队肯定会围绕着他们的进攻核心大打进攻战术，这应该是像丹麦对阵秘鲁一样，是一场对攻大战，所以比赛肯定不会沉闷， 还是比较有看点的。 对，没错，对于一场11点的比赛来说， 刚才这个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还和美哲开玩笑啊，说美哲这个穿了这黄色的巴西啊，红色的比利时， 再凑一个啥色， 再凑一个啥色，就想的是这个有可能是塞内加尔的绿色。 哎，你也太瞧不起我们女性球迷了，谁买球衣只看颜色，虽然心里想着还是要考虑颜色。 对，这个说到球衣啊，绿色本届世界杯有一件爆款球衣，尼日利亚的。哎，这边塞内加尔还是有一次非常有威胁的进攻机会啊。尼日利亚那件球衣呢，据我所知在英国已经卖脱销了，因为实在是太潮了那一身。 所以现在其实在大街小巷上也可以看到，就是各种潮男还有这个非常时髦的小姑娘在穿着球衣啊、 就支持自己的球队或者男朋友支持的球队。 对。那利用这个时间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982游戏世界杯的游戏规则。在6月14号到6月29号世界杯小组赛期间，每期节目呢我们会至少邀请两位足球游戏玩家和话题嘉宾到场，在直播节目当中进行3次FIFA 2018的游戏对战，3局2胜制，胜方将获得参加16强对战的资格。在6月30号到7月15号世界杯的淘汰赛阶段，每期节目同样也会进行3次游戏对战，也是3局2胜，胜方将获得参加下一轮对战的资格。 如果这个胜利的一方因为一些其他特殊的情况不能继续参加后续的比赛的话，可以在超级替补区邀请或者推荐其他嘉宾或者战队来完成接下来的赛事。 是的，所以说不管是获胜或者是这个暂时失败、暂时这个落后都没有关系，我们还有个超级替补区。 对，刚才看到有网友在我们的982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说，那这个比赛获胜者有没有奖品？有奖品， 有奖品 啊！最后获得982游戏世界杯前3名的优胜者将获得青年广播颁发的奖杯和惊喜礼物。 不知道是不是大力神杯的？ 对，这个叫缩小版， 缩小版 啊，或者冰淇淋版。 我们再来看看场上比赛的情况。 刚才这段时间啊， 发生很多事情。 塞内加尔队一直在围着波兰队的大门狂轰乱炸， 这吃到了一张黄牌呀、 啊！对， 这是波兰队吃到了 一次犯规。哎，如果这么来看，这场比赛塞内加尔队感觉是把他们的天赋充分。哎，这边又有一脚，哎，这边有空门的机会。 哇！ 最后啊，果然是我们说马内啊， 火燎的金刚，烟熏的太岁。 塞内加尔队暂时领先。 果然是马内啊！我们现在在莱万多夫斯基对阵马内的对决中，现在马内胜出一筹。哎，这个球，马内这边的防守其实等八号赶上来的时候已经有一些慢了。 就是后面漏人了。 其实我们有，就是我之前有关注过塞内加尔前几场热身赛啊。塞内加尔拥有一群，就是，就是因为有一个数据统计很有意思，这个世界上，身材矮小但是速度最快的民族就是塞内加尔的这个种族，所以他们在足球上想必也是会充分利用他们的优势，包括他们其实在足球方面呢也是都，哎，这边看波兰有进攻的机会， 差一点， 对，差一点点。所以呢，塞内加尔，他们在前场的配合相对来说比较自由，但是在尤其是在对阵克罗地亚的这个友谊赛中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塞内加尔实在是太自由了，导致像克罗地亚这样纪律性比较严明的欧洲球队啊，非常轻松的，只要靠简单的 横向跑动就可以让塞内加尔队完全没有办法。所以但是当然了，马内依然用他的速度和他的技巧让克罗地亚丢球了。但是塞内加尔队如果只依靠天赋没有战术的话，其实我们觉得塞内加尔可能很难走很远。 嗯，就是其实他们的一些基础的这种能力还是很强，但是如果说不相互协调的话也还是不行。 没错， 但是咱你看咱们平时这个跑马拉松的时候经常是塞内加尔的某名选手又获得了冠军。 对对对 啊，可见体力方面应该没什么问题， 体力和速度都很强。 嗯， 现在是下半场了，我们看莱万拿球，泽林斯基。波兰呢其实一直以来也可以说是出过不少德甲的名将，这边是米利克，包括米利克也是效力于那不勒斯的前锋，可以说这个实力很强大。但是波兰队呢一直以来，诶，这边是一次前场任意球的机会，我们来看，这是波兰非常好的一次得分机会啊， 深吸， 哇， 诶，这个是直接吊上球门，但是力量不够，可惜了。马内， 青扬，波兰这支球队其实也是属于欧洲的欧系的这样的球队吧？ 对，没错，就是还是比较典型啊。这个他们融合了一些东欧元素，也融合了一些北欧元素。 嗯， 比如说东欧这方面，可能是他们踢球比较硬朗，然后在有些时候，他们的因为波兰队我们要注意，他们有很多像泽林斯基这样的球员，包括库巴，他们的任意球技术很好。我们在历史上，如果我们说像米哈伊洛维奇啊，像这个包括科拉罗夫、巴拉科夫这些球员都是东欧的，而且他们任意球技术都非常好。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波兰队的任意球是非常好的得分机会？因为波兰队的任意球技术很好，而且然后我说他们为什么融合了北欧的元素呢，是因为他们通常都有一名高中锋，波兰队通常都有高中锋，像米利克像莱万他们都能打这个位置，而且莱万和米利克呢他们的个人能力也很强，然后这个所以波兰队其实有融合了各个方面的长处，如果硬要说弱点呢，可能就是说他们受限于个人能力，其他队员除了莱万之外的个人能力有一些局限性，所以没有办法把球队的实力发挥到最强，但是依然是很恐怖的一股力量。 嗯，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其实有很多相似性，你看上一场是我们看的是日本对战这个哥伦比亚啊，一个是美洲一个是亚洲，那这场比赛是塞内加尔对波兰，一个是非洲一个是欧洲啊， 对， 不同的风格的球队相互的碰撞， 没错， 这也是世界杯的魅力。这边看，哎，门将稳稳的把球拿出，哎，这边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啊，这个门将在第二下居然脱手了，看这边继续是外围，但是越位了吧这个球。 嗯，比赛还有20分钟的时间，如果按照这个非法2018的这个时间来看的话，应该还有2分钟。 嗯，看我们的宋岩能不能在2分钟之内抓住机会啊。 所恶，哎，这次非常漂亮的边路传递，马内，哎，这次防守非常成功啊，成功的封锁住了马内。我们知道在欧冠决赛，本年的欧冠决赛中呢，马内也是打入了利物浦的唯一一个进球，在萨拉赫因伤离场之后，马内充当了利物浦的核心角色，完成任务完成的很出色。还是塞内加尔主导着场上的局面，这次哎防守很出色啊，这也是波兰队的优势之一，就是防守上面非常的有默契。 嗯， 而且人和就是彼此之间的距离非常合适，这个就是塞内加尔所不具备的。 嗯， 哎，这边看塞内加尔前场抢断，这边有射门的机会，哇，门将的发挥非常的出色， 整场比赛来看还是这个势均力敌啊，塞内加尔和波兰互相之间在打对攻战。 对，刚才是波兰队的门将施琴斯尼，米利克，再给莱万。莱万其实，因为这是毕竟这是 FIFA， 我们也知道 FIFA 中速度是非常重要的一项， 嗯， 身体也是。哎，这边看莱万非常强大的身体素质，还有没有打门的机会？没有了。 但是在现实中，莱万其实并不算一位可以带球长驱突破的球员，这个时候就需要波兰队包括米利克还有像库巴这样的边路球员为他提供支持。 嗯， 刚才这样的画面可能今天晚上不会出现。 目前整场比赛很焦灼， 马上就要结束了、 啊、对，因为还有大概这个三分钟的时间在比赛中呢，如果在FIFA的游戏时间里大概也就半分钟三十秒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塞内加尔还有没有机会。 哎，凯塔助攻，这个球差一点点啊，这么一看，其实塞内加尔队的首发真的是很强大，有马内，有索乌，还有这个赛季在莱比锡非常火热，也是卖了，哎，这边哎，还是在小禁区外的啊，一脚扫射， 嗯， 形容塞内加尔队奠定了胜局， 目前是2-0的比分，塞内加尔领先。 啊，这个球是库亚特打进的， 嗯。啊，我们也注意到这个FIFA 2018的这个，你看这个连广告牌 儿， 这个对都很逼真啊。目前也都是这个中国企业的赞助广告。 像今年的世界杯有5家中国企业是赞助了本届的世界杯， 嗯、对，造成很多女球迷看比赛的时候就说：“哎，这是不是在中国举办的？” 好，那我们第二场比赛刚刚也是结束了，以我们塞内加尔的获胜告终哈，也是我们王博。第二局依然获胜，恭喜王博、嗯、啊！松岩没有关系，还有第三局比赛，这个暂时落后也没有关系。我们刚才说了，还有这个超级替补区，是不是？ 对啊，让松岩先总结一下吧。松岩觉得这次的发挥怎么样？ 松岩表示不想说话。 我觉得这两场的压力还是都挺大的，确实王博的实力也是。大家都能看得到，确实非常的强悍，一直在在我的这个禁区内一直在徘徊，所以说我就一直在用力的去防守，在进攻方向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欠缺，所以说第三局再尝试一下，看有没有可能攻破他的这个球门。 王博呢？ 王博玩FIFA玩多长时间了？ 其实我最开始一直是玩的是实况啊，然后FIFA也是这两年才开始有所接触，其实大家对于不同每个版本的操作性然后感觉其实都不太一样的，可能如果换一个版本的话，没准松岩可能就比我要操作更好一些。 下回看让松岩先选。 青阳怎么来看这场比赛？然后再联想一下今天晚上的11点的波兰对塞内加尔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吗？ 是，也给一些时间让我们的王博和松岩可以准备一下，我们即将开始第三局对战哈。王博执掌俄罗斯队，而松岩执掌的是埃及队，请两位可以稍作准备，让我们的青阳来复盘一下。 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不太会是今天晚上的局面，因为波兰队的发挥可能会稍微更加出色一些，两支球队可能是更加势均力敌一些，但是比分层面我们也看到刚才塞内加尔有很多前场优秀的队员，比分层面我觉得如果今天晚上是这个比分，我不会惊讶。 所以还是有可能的， 有这个可能。好吧，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两位选手已经准备好了啊，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局非法游戏对战啊， 俄罗斯对阵埃及 啊，是由王博率领的俄罗斯和鲍松岩率领的埃及。 那我们即将进入游戏画面。 那俄罗斯这场这个俄罗斯的这支球队啊，在揭幕战的这个发挥让很多人的非常的惊艳啊。 5-0大胜沙特，俄罗斯在首 都。对啊，造成我那天晚上就没睡好。 莫非你是沙特球迷？ 青阳怎么看？ 这个俄罗斯第一场的发挥啊，确实震惊了很多球迷，尤其是很多以前对包括对俄罗斯和沙特足球不太了解的球迷朋友，还有一些刚刚接触足球的朋友，对于俄罗斯觉得俄罗斯哇怎么这么强啊。但其实这个我们也知道，沙特这边呢，一是受到了，虽然他们已经调整了他们当时在斋月里面的作息，已经可以吃东西了，但是依然有一个48小时的整合期，所以沙特体能上是不如俄罗斯的，而且俄罗斯这边呢确实在身体上面优势太大了，我们也知道后来上了一个98像棕熊一样碾压着沙特的后防线，沙特确实实力不够，沙特一直以来被我们中国球迷亲切的看待为我们中国队啊最老的对手，最熟悉的朋友，所以其实沙特在世界杯上想有所作为可能要困难一点，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同样的位置换成中国，同样的比分也会发生。对，所以 俄罗斯并不如第一场表现出来那么强大，而这场比赛第二场俄罗斯对埃及，很多球迷朋友可能会觉得俄罗斯和埃及都不是足球强国，所以这场比赛不重要。但是恰恰相反， A 组是死亡之组，因为每一支球队的实力都很接近，俄罗斯和埃及谁想出线这场比赛必须拿下。 嗯，而且在埃及的上一盘比赛当中他是0-1负于了乌拉圭，所以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对于埃及队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对，而且埃及我们也知道拥有一名在这个赛季比肩梅罗的超级球星啊，穆罕默德·萨拉赫。萨拉赫现在承载着可以说是不光是一亿埃及人民的希望，他承载着全世界所有可以说是伊斯兰教国家球迷的希望，所以对于萨拉赫来说这场比赛也至关重要，能够赢下俄罗斯对于埃及球迷，对于所有跟他有共同信仰的对足球很狂热的球迷朋友们来说都是一个强心剂，所以萨拉赫今天晚上任务非常艰巨。 嗯，那我们再来介绍一下目前游戏里面的比赛情况。 对，这边哎，戈德温哎，这边传到了一个非常绝佳的机会， 有了， 这个配合非常出色啊。 我们俄罗斯队是率先拿到了一球， 对， 领先一球， 没错， 而且这个配合打得特别的好啊，从右路发起进攻，左边包抄。 对，我们刚才看到啊，是戈德温先是一个传球，然后传到中间中路之后再分到这边，每一个人其实都在把埃及队的防守带开， 嗯， 所以最后呢也可以形成中路的一个进球的机会。 嗯，目前在游戏里俄罗斯是1-0领先啊，看看松岩是不是会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啊，他既作为主教练又作为球员，现在 特雷泽盖拿球给到萨伊德，看看埃及队在外围能不能寻觅到机会。 哇， 哈桑 刚才是一个吊射，很有想象力。 对，当然了，今天晚上我们要看比赛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到埃及队总体来说也是身材特点其实跟沙特非常接近，他们本身也都是中东国家，所以在身体层面和对抗层面我们可以想象到第一场比赛的画面可能还会出现，但是不一样的是阿根廷老帅库珀给埃及队注入了非常严明的战术纪律，还有可以说我们至少从对阵乌拉圭的比赛中可以看出来啊，埃及队在传控层面不输给一直以来以传控著称的世界顶级强队乌拉圭。他们的三人传导足球非常的熟悉，而且就是非常的配合非常的默契，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埃及来说怎么样把他们传控层面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化就是埃及能不能拿下比赛的关键原因。还是俄罗斯这边的前场机会，当然了俄罗斯这边现在也跟以往不同了，俄罗斯以前是一支很吃身体的球队，包括像这个萨连科等这个世界杯传奇啊，他们都是依靠身体依靠长传，现在不同了，现在俄罗斯拥有像戈德温，第一场比赛发挥极为出色的长得也跟罗伊斯非常相似的球员，所以一下子啊，第一场比赛完了之后很多女球迷也都立刻爱上了这名俄罗斯的小孩， 听说他马上要转会到尤文图斯，很有可能。 对，包括像阿森纳呀也对他产生了兴趣，当然了阿森纳这里说一个可能会有一点点冒犯阿森纳球迷的话，就是阿森纳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戈德温这样哎，这边看一个直传球的机会大门，埃及的防守很出色啊，外围还是俄罗斯队控球，戈德温在第一场的两个助攻和一个进球之后呢阿森纳可能就买不起了。 嗯哼，而且这届俄罗斯队既然揭幕战的时候打得如此之好，我相信后面还是会有自己的信心吧。 哎，没错啊，没错没错，这个很重要。而且俄罗斯毕竟是在普京和这个一亿俄罗斯人民的面前踢球啊， 注视一下。 没错，我们也看到第一场比赛普京大帝在看台上的表情和沙特国王之间的那个对话，总监就是我进了5个我也没有办法，俄罗斯太强了， 对对，很无奈的样子。 没错， 而且据说那场揭幕战除了这个像普京啊，像这个沙特的国王来了以后，包括咱们中国国家副总理啊，也都到场 这个来参加这个祝贺啊， 来观看 比赛， 没错。 现在进入到了下半场比赛当中，游戏当中的时间是进行到了52分。 嗯， 看看有没有酒吧可以换。 对对对，看看会不会把酒吧换上来啊？ 对， 这个是酒吧是吧？ 啊，这个应该是， 对，我 应该是 把酒吧换上来，然后踢下斯莫洛夫。 哇，那真的是有一种现实版的这个我们在看比赛的感觉了。 主帅要进行战术调整了。 对，因为我们也知道啊， 同样的时间大概是在比赛下半场进行了有5分钟的时间换上了酒吧。 没错，当时啊，这个 很粗壮的那个感觉在这个游戏画面上 真的像棕熊一样。这个当时我跟朋友一块看的这场比赛啊，当时有说这个，哎，为什么俄罗斯不首发酒吧呢？他这么强。然后当时我说了一句，可能是因为沙特禁酒吧，毕竟是伊斯兰国家。但是我们也看到了，酒吧一上，果然这个禁酒的国家就扛不住了。 嗯，现在是埃及在带球。 到目前为止啊，这个在游戏中萨拉赫还没有很出色的发挥。哎，这边掉到禁区里，俄罗斯还是防守层面很稳啊。 嗯， 看到酒吧这一届世界杯也真的是成名啊，一举成名。一个肋部的斜长传扣过最后一名防守队员打门， 哇， 漂亮，太漂亮了。 目前的比分已经变成了2-0。 我们看看这个进球的是谁，19号。 这是日耳，哎，这个是斯莫洛夫， 是一个老将吧？ 对对对，斯莫洛夫。哎，斯莫洛夫刚才是不是下场了？换下去了。那这个是不是日尔科夫？哦，萨梅多夫。对对对， 你看这个球员们的名字也是非常有国家的特点哈。 嗯， 像冰岛的就各种松 啊，像俄罗斯的就各种夫啊， 没错。所以这个郁达夫和蒋劲夫可能也要宣布加入俄罗斯啊。然后冰岛队像白岩松和这个高晓松可能都要加入一下冰岛队。萨拉赫，万众瞩目的萨拉赫， 哇！ 哎，这边外围一脚打门啊， 还是很有威慑力的。 这届世界杯啊，大家可以真的关注一下萨拉赫的发挥。如果这届世界杯，我们就不说，埃及可以拿到很出色的名次，比如说像8强、4强什么的，这个不现实，因为埃及整体实力有限。但是如果萨拉赫可以在小组赛打进2-3个球，率领扛着埃及队冲进淘汰赛，甚至创造一些奇迹的话，我觉得萨拉赫今年的金球奖可能就没跑了。 嗯， 因为今年我们也知道啊，梅西的发挥不是非常出色，然后 C 罗在这个联赛层面呢比较低迷，虽然欧冠拿到了这个3连冠，确实非常有说服力。但是萨拉赫实在是太耀眼了。 嗯，由于这个 萨拉赫，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这样，我们先和美哲在伴着这个比赛的画面啊，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后面的这个一些预告啊。 是的，那在俄罗斯世界杯期间，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我们节目组会邀请多位足球游戏高手进行世界杯实时赛程的前瞻和2018年世界杯足球游戏对战。您只要关注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信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随时随地收看982游戏世界杯的视频直播和回放了。此外呢，在优酷视频的直播平台，您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游戏对战画面。那现在我们游戏当中的比赛时间已经进入到了80分钟，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哈。 嗯， 目前场上的比分是2-0，我们的王博执掌的俄罗斯队暂时领先。 嗯，整个俄罗斯世界杯期间啊，我们和这个北京青年广播和团市委大学生部联合推出的这个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引起了很多的这个网友和球迷朋友的这个关注啊。 是的， 大家这个觉得这个白天我们玩自己的世界杯，晚上看真实的世界杯，还是 挺 爽 的。 嗯， 是。那刚才我们在上半场和下半场的开始分别进行2局比赛，都是以王博的胜利告终，所以目前我们晋级的选手是王博。但是我们的松岩也不要灰心，因为松岩可以进入到这个超级替补区，等待复活通道的开启。 嗯， 所以这不是松岩这个整个赛程的结束。 好的啊，我们看到时间已经来到了88分钟。嗯，啊，马上比赛就要结束了。 是， 目前的比分是俄罗斯2-0 领先。 到目前为止啊，我觉得这场比赛萨拉赫从场面上来看，他的位置太靠后了，没有办法把埃及队的进攻的最大优势发挥出来，已经到伤停补时了。这场比赛按理来说啊，应该就是这个比分结束了。 是的，那我们也恭喜王博。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魔力 X 档案，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收看。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小美。 我是张悦，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 老公，我们周末